阿弥陀佛。请先看一下讲义十一的第二页。第十一行。是梭诃世界。这个诃字在 C-beta 的资料，它是用的这个口字边的诃。在净令科经出版的话，它已经把它改成言字边的诃，那我们就把它改成言字边的诃。好，梭诃世界。那么下面这个，如果是用口字的，也把它改成言字。那第十二行有一个斜字，那个字是 C 贝塔版的话，它是用这个古字。就是耶的意思，那净令科经出版已经把它改成耶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耶，就这两个订正。课本请翻到课本的第十五页，讲义翻到讲义三，讲义十一的第三页。我于先日从彼国土发来至此。上次讲解到法勇菩萨一神净通，从遥远的巨大名称世界来到此世界。我们根据原册书解说神净通，在真谛记中将神净通分为三品，其中下品的神净通举身已经讲解完毕，现在开始讲解中品的神净通。请看讲义十一第三页第二行。二，如意神通随身意欲，转眼令近，转近令远，或内或外。若内转者，世界不促，但身能远至；若外转者，身不远至，但促远世界，令其在近。转不则浊，此即中品。第二种境界的神净通名为如意神通，随身意欲，转眼令近，转近令远，或内或外。这个是圣人才能成就的神通，随顺圣人第六意识的欲要，能够使令远处变近，也能够使令近处变远。它又分为内转与外转两种神净通。内转是移动自己的内身，外转是移动外境的世界。若内转者，世界不促，但身能远至。内转神净通是世界不促，这个促就是变动的意思。外面的境界的世界不变动，不变静，而是身能远至，使令自己的内身能够移动到远方的世界，这是内转。若外转者，身不远至，但促远世界，令其在近，转不则浊。外转神净通是身不远至，圣人的内身不做遥远的移动，但促远世界。但是呢，依止神通力变动远方的世界，